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暗道之中，黑暗一片。即便是火把也只能照到几步之外。一帮人匆匆地往前走，走了没多久，最前方的独孤信突然站住了，跟在身后的彭越一个趔趄差点撞到了他。大将军，别说话。独孤信示意众人安静，然后将火把熄灭了。暗道之中漆黑无比，寂静无声。独孤信低声说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话。小的怎么没有听到啊？独孤信蹑手蹑脚地前行着，众人跟上，大气也不敢出。走了约莫200步，拐了一个弯，见前方豁然开朗，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有灯光照出。彭越大喜，正欲奔过去，被独孤信拦住了。且等一下。等什么呀？ 你听。独孤信说着拍了拍彭越。自那灯光处传来了清脆的童声。 1、2、3、4、5，金木水火土，天地分上下，日月民间苦。 那声音空灵悠长，似唱似吟。若是在外面自然好听，可是在如此的环境中却显得格外的诡异。 杨玄之的身体颤了一下，这不是那红衣女孩？ 独孤信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朝着灯光处移动着。身后不知谁打了个喷嚏，那童声戛然而止了。 废物！ 独孤信大骂一声，快速地冲入了灯光之中，身后的众人也跟着闯了进来。 这是…… 当所有的人进入了那片扩大的空间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目瞪口呆。 太大了，太高了，太金碧辉煌了。 正方形的地面足有100米见方，借用硕大的黑石铺就，经过仔细的打磨，明亮如镜，能够倒映出人影。在每一块黑石上都镶嵌着一颗鸡卵般大小的宝珠，各种颜色，光线之下光彩夺目。四面的墙壁足有3-4丈高，不知道多厚，竟然用铜铁通体浇筑，其上雕刻着诸佛、菩萨、护法，加以颜色鲜艳的各色的矿物材，活灵活现，万佛汇聚。20根黑色的石柱，每一根都需要3-5个人合抱，整整齐齐排列于四周，其上同样雕刻出各种天王力士，手持各种法器，长牙咧嘴，怒目圆睁，气宇轩昂。在这大厅的正中，石柱环绕出一块空地，约莫10米见方，乃是一块完整的干净的白石，其上用纯金浇灌，雕造出立体的山河设计图。山川、关隘、城市、林木、江河，金光闪闪，栩栩如生。一只巨大的金龙自上空盘旋而下，两爪张开， 护佑着这山河社稷，口中叼着一枚西瓜大小的赤黄色的夜明珠。在这金笼之下坐着个小女孩，显然被独孤信等人吓坏了，呆呆地看着他们。那正是慧宁之女慧琳。彭越吃惊地说，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 独孤信把慧琳轻轻地拉过来，看看四周，此乃地下。杨炫之看了看周围，此地甚大，四四方方，应该是建筑的地基。便是见过大世面的独孤信，对眼前的景象也觉得难以置信了。是啊，百米见方的空间，20个巨柱，铜铁通体浇筑，这样的地基举世罕有啊。举世罕见的地基，必然是举世罕见的建筑了。杨玄之想了想，蓦然呆住了。洛阳城中能够称得上举世罕见的，只有天下第一的永宁寺塔了。 一定是了。 独孤信拍了拍手，诸位请看，这地基四四方方，与大塔极为贴切。 不仅如此，光是这般的辉煌壮伟，只能是皇家才能营造出来。 杨炫之指着山河设计图和那巨大的金龙。彭越笑着说， 想不到天下第一塔的地下竟然是如此的光景啊。真是这一颗夜明珠恐怕就价值连城了。 独孤信的目光从周围收回，看着慧琳，蹲下身轻声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我和朋友玩。 慧琳战战兢兢。唱歌的那个朋友吗？穿着红衣裳。你的朋友去哪儿了？ 被你们吓跑了。 慧琳撅起的嘴很生气。独孤信笑了笑，能告诉白白你妈妈去哪儿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妈妈把我送到奶奶那儿，我偷跑出来的。 奶奶？独孤信愣住了，慧琳怎么可能会有奶奶呢？你奶奶是谁呀？ 我不能说，妈妈不让我跟别人说，否则会让风爷打我的。 这话不仅是独孤信，便是杨炫之等人也是无比的惊诧。 风爷爷？ 这永宁寺里只有一个疯子，就是四主宝宫身边的那个丑奴。如果慧琳说的风爷爷是丑奴，那么彭越的鬼主意多，眼珠一转，他蹲起来堆起了笑脸说， 慧琳啊，乖啊，你整天拿着柴刀在寺里乱跑啊，你奶奶不骂他吗？ 慧琳终究是七八岁的孩子，童心单纯，急忙说， 不会呢不会呢，奶奶病了，整天躺在床上，爷爷照顾她，要是骂走了爷爷，奶奶就没有人照顾了。 众人的心中顿时掀起了滔天巨浪，那疯疯癫癫的丑奴竟然是慧琳的爷爷，那四主宝宫竟然是慧琳的奶奶，这是一家四口啊。彭越低声说，怎么会？那宝公分明是个僧人。杨炫之声音颤抖，怎么不可能啊？易容便可以吗？想不到这一家四口藏得如此之深呢。 彭越说，绝不单纯，估 恐怕是另有隐情的。独孤信示意二人不要再说话，他说：卫林，你是从哪儿来到这个地方的？ 奶奶房间。奶奶和爷爷都下来了。 都下来了，能带我们去吗？ 你们不会抓他们吧？ 白白为什么要抓他们呢？ 奶奶说你不是好人。 是吧？说我不是好人？ 奶奶说你该死。 慧琳看着独孤信认真地说着。庞月有些不耐烦了。大将军，他不肯说，我能搜索一番便是了吗？独孤信抱起了慧琳，点了点头。众军士开始搜索，果然很快就有了结果。大将军，东西南北都发现了暗道了。 都有暗道。 不错，一共有四条。四条暗道。独孤信抱着慧琳，分别将四个暗道的入口看了看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四条暗道形制几乎完全一样，皆是雕龙画凤，诸佛菩萨环绕，唯一不同的乃是门楣之上分别雕刻着天地日月这四个字。 天地日月，这代表着什么呢？ 彭越看着黑漆漆的洞口，彭越说：分兵四路，各自搜索。慧琳突然尖叫起来：不能 不能，只有一条是活路，其他三条是死路。 什么？独孤信柔声说：慧琳啊，活路是哪一条啊？ 我不能说。 慧琳垂下了头。杨炫之独自在呢喃着：天地日月，天地日月，怎么这个四个字如此之熟悉呢？独孤信一惊，是红衣女童那个诗，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天地分上下，日月民间苦。这首诗算不得什么文雅之作，更像是童谣，但仔细的品味似乎有一种莫名的深意。 是吗？ 众人纷纷念诵，苦思冥想。恒月忽然叫起来： 竟然是这样啊！ 杨炫之被他吓了一跳。怎样啊？ 哎呦，大人，这大有深意呀！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两位大人想想四中的命案。 什么命案？ 对呀，樊元宝吊死在神桑之上，神桑乃木，法觉死于大殿之中，大殿巨木为之，也是木。李孝伟死于火中，应离火。法昌呢，刘芝死于刀下，刀为金呐。孙岩死于井里，井内有水。法照死于地下，应了个土字。大人，这金木水火土正是诸人的死法呀。 彭越这么一说，大家还真觉得极有道理。独孤信说：当我初次听到这个歌谣的时候，那还是刚刚进寺，难道这红衣女童她能够预言不成？ 是呀，对呀。 众人愣住了。杨炫之也说：是啊，若是如此，那真是如同鬼魅了。 慧琳立刻反驳说：她不是鬼，她是我的好朋友。 独孤信问道：彭典型，前两句你如此解释可以，那后两句呢？ 彭越早脸涨红了。 那个后两句小的就不知道了。 独孤信苦思良久，喊着这偌大的弓箭说：“我倒是有些想法。金木水火土乃五行，天地根本，此地乃永宁寺的塔基，是木塔的根本。金木水火土五行，东南西北四方，四五相乘便是二十，说的乃是这个塔基的构造。”众人深以为然，军士纷纷去看那些石柱，果然发现每根柱子上都刻有一个大篆。彭越佩服地说：“哦，大将军睿智啊，果真刻有金木水火土的柱子各有四根呢、啊、它分别列于东西南北四方，二十足数。”嗯，独孤信沉吟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至于后两句，天地乃宇宙，日月乃世界。佛塔既是诸佛居住的，便足可上下横亘之，建于其上以表屹立不倒，亘古永恒。寺是皇家寺，塔是社稷塔，塔不倒，大魏的江山便基业长青，代代相传，此乃铸道之意。”哦，果然是文武双全的独孤郎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合情合理。他接着说：“此地乃木塔的基础，意义非凡，里头有山河社稷诸多的珍宝，定然是不容侵犯的。若有外人觊觎，自然从塔的上方侵入，留有四门三死路，是为那些侵犯者留的，一生路乃是为了皇家自塔上进入此地祭祀。而我们方才来的那条暗道，估计是专门为皇室从行宫来到此地秘密祭祀所为。”“嗯，有理。”杨玄之击掌而赞：“当年皇室来永宁寺祭祀，的确是陛下率领群臣入塔祭祀。嗯，想必来的就是这个地方了。”彭越说：“嗯，那四个门，我们该进哪一个呢？”“天地分上下，日月民间苦。”孤独心重复着这最后两句诗。这两句诗气魄极大，苍茫悲悯。天地纷纭，日月轮转，受苦的还是老百姓，甚有道理。如果和四门联系起来，是否可以这般理解呢？日月民间苦，既然是苦，那日月二门我等皆不能进。 哦，那天地二门呢？ 天上地下，佛经中下有地狱，有恶鬼诸道，不能进，上有诸天佛国，可以入之。此外，天者尊啊，皇室下来祭祀，自然合乎此字的尊贵了。独孤信说完了，众人齐齐点头。 啊，那便是天门了呀。 彭越来到了其上刻着天字的暗门前，毫不犹豫迈脚即入。彭越倒是胆大，不顾危险，已然进入了暗门之中。 诸位，外面稍等，我且看看情况。 彭越的声音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。过了片刻，听见他又喊起来：“ 进来吧，平安无事。” 众人鱼贯而入。暗道之中十分干净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整齐的白石阶延伸向上，十分宽敞。墙壁之上都雕刻着许多佛像、菩萨、护法，也竟贴上了金箔。走了不久，又以石室映入眼帘，里头摆放着桌榻之类的用具，供奉着金铜佛像，显然是皇室祭拜时的暂时休息之所。但是在火光之下，两具尸体赫然在目，吸引了众人的眼光。 准确地说，是一具尸体，一具人皮。尸体已经干瘪枯萎了，看起来死亡的时间不短。身穿一领青色的僧袍，看来是个僧人。蹊跷的是，尸体的脸上的面皮被整个的揭去，面目狰狞。庞月搜了搜，从尸体的腰上拽了一个木质小盘，递给了独孤信。独孤信接过，见那正面写着大魏皇家永宁寺僧，翻过来背面写了两个字，让独孤信的呼吸骤然加重了：宝宫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笑，越美好，越害怕得到。

太保良。 彭越从尸体的腰上拽下了一个木质的小盘，递给了独孤信。独孤信接过，见那正面写着大魏皇家永宁寺僧几个字，翻过来背面写的两个字让独孤信的呼吸骤然加重了，宝宫。 哦，此乃僧人的僧牌，是身份的象征。 杨炫之看了看，接着说， 若此具尸体是宝宫，那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个宝宫， 假的。独孤信说， 慧琳喊他奶奶自然是个老妇，割起宝宫的面皮易容而已， 确实可恶啊。 众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另外一具人皮之上，人皮十分完整，身上穿着赤红色的僧衣，胡须花白硕长，应该是个老僧。人皮挂在墙上，用十几根金刚诀钉于全身，金刚诀柄系着丝帛条，上面用朱砂写着一行行的咒语。在人皮的脸上则写着一行小字， 元空恶贼永世不得超度。 这是白马寺主元空。 杨炫之大惊，九年前元空干了那桩杀人越货的恶事之后便自此消失啊，想不到竟然在此处。 独孤信说，看样子也是中了飞升咒，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，不过他怎么会跑到这里呢？ 杨玄之说， 与真宝宫的尸体放在一处，定然是那位假宝宫所为了。 可是难道他与假宝宫有仇吗？ 杨玄之指了指人皮，这个嘛就不知了。我更感兴趣的是，贾宝宫一伙似乎和飞升咒有着莫大的联系，这伙人的真实身份恐怕不简单。 是，大人，抓住审问便知道了。 一帮人点头，沿着阶梯蹑手蹑脚地往上爬。 良久之后，黑暗中听到了前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。此人必须杀了，以解无能之恨。天下负心人太多，皆可杀之。 这话沙哑冰冷，带着愤怒，几乎是在嘶吼，听起来毛骨悚然。 杨玄之低声说，那位假宝宫。众人熄灭了火把，彭越在前，其余人在后，悄悄地摸了上去，冲进了石室。这个石室十分宽大，温暖无比，墙壁上虽也有佛像雕刻，但都被挂上了黑色的木帘挡住，幕布上挂满了一张张的人皮，足有几十张之多。白石地面的中心放置着一具大石盆，足可容纳三五人，石盆中装着乳白色的液体，酒香扑鼻，旁边堆放着层层酒瓮，竟然装满了烈酒。两个人正坐在石盆的旁边说着话，正面的是身穿黑袍的贾宝公，和之前见到的病恹恹的不同，如今此人背着双手挺直而立，披头散发。旁边是那疯疯癫癫的丑奴，正往石盆之中倒着酒，脸上笑嘻嘻的。 啊，贼人！ 丑奴抬头突然发现了独孤信等人，大叫了一声，哐啷抽出了腰间的刀。贾宝公骤然一惊，一张满是毒疮的恐怖的老脸转向了众人。贾宝公呵斥着， 你们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奶奶， 慧琳从孤独信的手里挣脱，扑入了贾宝公的怀中。看着慧琳，贾宝公虽然生气，但满是疼爱。 让你不要乱跑，你偏不听。你看看，如今闯祸了吧？ 杨炫之厉声问道。原本以为你是个可怜的老僧，想不到竟然在此藏污纳垢，害人性命。 贾宝公缓缓地抬起了头，死死地笑了一声。 啊，贫僧害人性命？ 难道不是吗？ 杨炫之指着墙上的那些人皮，这一张张的人皮难道不是性命吗？ 贾宝公环视着四周笑了。此等皆是恶徒，怎能称人？杀就杀了，有何不可？世间之大，恶人众多，危害众生，贫僧送他们入地狱，有何不可？ 强词夺理。 杨炫之冷笑着，哼，不光这些，想必那血神丧之中的十几具人皮也是你所为吧。 贾宝公微笑不语。独孤信冷声说，你这恶人，郡主在哪里？ 他如同一只愤怒的豹子。 贾宝公的目光与独孤信对视着，独孤信的目光仿佛两束熊熊燃烧的火焰。 贾宝公面带讥讽，直面独孤信说， 你有资格说贫僧是恶人吗？天下闻名的独孤郎，文武双全的独孤郎，自诩重情重义的独孤郎，你不也干了一桩桩为人不耻的恶事吗？ 彭越亮出了利剑，胡说八道，大将军为人天下皆知，你再信口雌黄，我对你不客气。 贼人！ 丑奴大怒，举刀对峙。贾宝公仰天长叹了一声， 哎，背信弃义，抛妻弃子，一去不回，自己独享富贵。贫僧听闻你妻妾二人皆美貌如花，恐怕你已经忘了当初那于刀兵战火中陪在你身边的人了吧。哼，男人呢，皆是多情种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负心之人最可恨。可怜那女子怀着身孕，对你翘首而望，而你呢，独孤大将军。 独孤信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你到底是谁？ 贫僧是谁啊？你连贫僧都不认识了，也算正常。 说完了，贾宝公伸出了枯瘦的手，伸入了自己的脖子之下，唰的一声撕下了面皮，露出了真容。那是一张形容枯槁的脸，老妇人的脸，满是刀伤，恐怖如罗刹。 贾宝公声嘶力竭，独孤大将军还认得我吗？ 啊， 你是九娘。 独孤信面容抽动， 两行清泪潸然而下。你竟是九娘，你没有死。 我当然没有死啊，你这般负心的人都没有死，我为何要死？ 贾宝公怪笑着。杨炫之见状甚是奇怪， 大将军，此人是？ 独孤信满眼泪水地说，他是切兰的贴身老婢，名公孙九娘。原切兰，孝武帝的妹妹，永宁公主，那个在永宁寺与独孤信相识相爱，最终失散于战火之中的女子，独孤信一生的最爱。 我要提那个名字。 公孙九娘犹如夜叉一般向前两步，恶狠狠地说， 你不配提这个名字。 九娘，你怎么会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切兰呢？我的切兰在哪里？ 你还在乎他？ 独孤大将军，他不过就是你的弃物而已。不，他是我一生所爱。九娘，告诉我，切兰在哪里？独孤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我求你了。面对着公孙九娘，独孤信双膝跪地，他一生顶天立地，从未求过别人。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为什么？ 公孙九娘死死地怪笑着， 你如今位高权重，荣华富贵，美人在旁，儿女膝下，召我家主公作甚？ 九娘，我做了何事让你如此？ 做了何事？你自己做的事自己难道就不明白吗？ 他一边说一边缓步向前，面容扭曲。 九年前你我家公主完婚之日，洛阳大乱，陛下亲率大军抵挡奸贼高欢，召你从军，公主虽舍不得你，但他只有一个哥哥，便让你前去相助。你做了什么？ 什么？我单骑前往，导致大军混乱，陛下弃军西逃。 好，陛下固然西去，你为何不回来接公主？ 啊，公主那时已有身孕，大福翩翩。当初走时就和你约定，势必回来你就接他，不见不散，为何你一去不返？我追随陛下乱军戎马，陛下要求我贴身保护，只得跟他西入长安。非我不想回来接切兰，而是身不由己啊。陛下和切兰都是你自小抚养长大的，他的脾气你了解，身为臣子我怎能不从？当初你口口声声说公主是你一生的最爱，口口声声说与公主长相厮守，为何抛下这边的公主不问，那边入长安之后你转眼就娶了郭氏和崔氏两个女人？公孙九娘义正辞严，愤怒异常，说得有理有据，让杨炫之等人也不得不叹服。独孤信垂下了头，此事的确是我对不起切兰，负了他。可是九娘，当时宇文泰试图拉拢我，以两女相赐，我若不同意，他便认定我是陛下一派，定然要除掉我。 我死不足惜，谁来保护陛下？何况接纳两女也是陛下的意见，我当初并不同意。我向陛下说，如此则负了邪懒，但陛下以君上之命命令我完婚，我已无可奈何。 好好好好好一个无可奈何。好， 独孤信，我再问你，公主让你保护陛下，你是如何保护的？为何让宇文泰那个老贼毒死了陛下？ 独孤信悲戚说，此乃 我的疏忽。陛下入长安之后，不满宇文泰的专权，很快与宇文泰势同水火。我极力地从中周旋，劝陛下忍耐，从长计议，陛下不听，暗地里训练工人，准备趁机杀了宇文泰。宇文泰何等聪明，陛下一举一动他都知晓，更知道我在陛下身边是难以下手的，便调我出外平叛，然后借机给陛下下毒。我回来的时候，陛下已经崩了。 独孤信越说越悲伤，长跪不起，痛哭流涕。 九娘，千说万说，都是我负了伽蓝，我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你。你告诉我，如今他怎样了？在哪里？见他一面之后，要杀要剐，你尽可自便。 杀你是必须的，我苟且偷生，残存于世，日日念佛，求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为公主杀了你这个负心之人。果真是佛祖保佑啊，竟然让你到了我的手里，我怎能饶你？ 公孙九娘双目眯起，言语无比痛恨，然后长叹一声，两行浊泪滚滚而下。 只是可怜我那伽蓝公主，苦苦等你，却再也难见你这负心人一面。 你说什么？ 公主不在了。 什么？伽蓝死了？ 死了。你满意了吧？ 伽蓝死了。伽蓝死了。 独孤信失魂落魄，瘫倒在地。 玄秋站起来吼道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伽蓝不会死。他说好要等我回来的。 等你回来？为何要等你？在这古寺的残垣断壁中苦苦等你吗？做梦。 公孙九娘盯着独孤信，目光如刀。 佛祖慈悲，不忍见他忍受着世间的痛苦，接引他去西天极乐世界去了。 我不信。 不信。好，我让你看个明白。 公孙九娘退了几步，哗啦一声撕下了身后的帘幕， 黑色的帘幕滚滚落下，露出了隐藏在后的一张石床。在石床的上面躺着一具焦尸，瘦得黑炭一般，旁边还有一具死婴的幼小的身体蜷缩着，毫不生气，已经干瘪了。 在石床的旁边站着一个人，身披泥袍，正是慧宁。独孤信的目光死死地落在那一大一小两具尸体上。公孙九娘死死怪笑，